上主向他说，下去，你同亚朗一起上来，但司祭和百姓不可闯到上主前，免得我击杀他们。梅瑟便下到百姓那里通知了他们。